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7集，东树在房间中央躺成大字，他闻到了榻榻米的气味，好亲切的气味，仿佛结束了漫长的旅行回到家中。只不过他原先的住所是西式单间，后背的触感柔软，似乎一闭上眼睛就能很快进入梦乡。东树定定地望着天花板，大约是用扁柏木造的，自然的木纹很好看。一行人转移到首相宅邸后，已经查看了宅内情况，发电设备如期待那样完备，若节约着用，生活应该没问题。水和食物与官邸的那些合起来，够支撑一个月。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？是以此为据点度过一生，亦或是另寻出路？总得做个决定。可东树现在不想思考那些事情，一想到自己不存在于往日的世界里，见不到那边的朋友和熟人，就万念俱灰。他感觉有人进了屋，不久他仰望天花板的视野里出现了明日香的脸。 干嘛呢？在睡午觉？ 不，发呆而已。怎么了？ 说是开饭了。 哦。 东树坐起来，盘起双腿，再次扫视室内。这里看起来是接待外国宾客的合适，外廊前面是整理得很好的院子。 啊，这里真不错啊。 明日香在旁边端坐，微微散发出洗发水的香气，看来她洗了澡。 市场也有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啊。 明日香对东树的话报以一笑。 你笑什么？ 笑你说的话毫无意义，实际上没有人会生活在这里，也没有人曾经生活在这里。你说，对现在的我们而言，什么是市场？ 东树耸耸肩， 说的也是。吃饭去吧。 在食堂，午餐已经开始，菜单是奶油炖菜、土豆沙拉和炸鸡。 哇，豪华大餐啊！ 东树边就坐边说道：“ 不用节约食物了吗？” 成在先生说了，第一顿得吃好。 荣美子给东树和明日香端上饭菜。 这哪算豪华大餐，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 哪里，一想到昨天以前的情况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感谢你啊。 脸色发红的户田说道，他在喝啤酒。东树把炸鸡放进嘴里，口感令他感慨，他想， 现在别再想多余的事情了，享受美味吧。 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 成灾问菜菜美，他的碟子几乎没有动过。 没有，只是没有食欲。 菜菜美喝完杯子里的水，站起身。 我晚点再吃。白木太太，厨房里有保鲜膜吗？ 没关系，我来弄吧。 谢谢，不好意思了。 蔡蔡没把自己的碟子拿到厨房，离开了食堂。 哎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，没有食欲是理所当然的嘛，反而是像我们这样大吃大喝的人不正常，这多么难以置信的事啊。他肯定受了不小的刺激。 户田嘴里说着，照样啃炸鸡喝啤酒。在最里面的座位上，何赖在读一本装订起来的后文件，不时还用圆珠笔抄录。 何赖先生，在干嘛？ 何赖放下圆珠笔。 没事干，学习学习。 学习？学什么？ 何赖让东树看封面。 关于 P13 现象和数学式不连续性的研究报告。好长的题目啊。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意义？ 户田不以为然。 不好懂吗？ 难， 能看懂的不到一半，但也有不少能理解的。比如说树木花朵没有消失。 什么意思？ 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不仅是人，连狗啊、猫啊、鱼啊也全都不见了。也就是说动物全部消失，可是樱树那边的草什么的都还在，就是说植物还在。为什么动物消失植物不消失呢？不都是生物吗？学校里是这么说的吧？ 确实是这么回事。 明日香从碟子上抬起脸， 的确很奇怪， 对吧？ 何赖颇为自得。 那知道理由了吗？ 算是理解了吧。 何赖翻开文件， 学术点就是植物具有数学式连续性，但动物没有。简单来说，植物可以预测，但动物不行。 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不懂。 简单说，花不会乱动，对吧？虽然风吹雨打时会摇摆，但这种来自自然的外在的力是数学上可计算的。另外，花开花落也是植物根据内在程序进行的，可以进行数学上的预测，但是动物就不行。比如一条狗接下来要干什么，谁也预测不了，对吧？上帝也预测不了。好像这就是数学式不连续性。 东树不知道何赖的理解是否真的正确，但听了他的话，自己总算能够理解了。也许出于同样的心思，明日香也点了点头。 但有意思的是关于动物的定义。 何赖看着文件继续说， 比如说吧，所谓人是从哪儿到哪儿算人呢？ 东树不明白问题的意思，这时明日香回答了， 是整个身体吧。 整个是从哪儿算到哪儿呢？ 从头顶到脚尖，总之全部。 头发也算吗？ 当然算了。 掉了的呢？ 那不算，因为它离开了身体嘛。 那指甲呢？ 算。 但女孩子弄的美甲就不算吧？ 那当然了，是做出来的嘛。 那么皮脂呢？分泌在身体表面的油， 那个嘛。 明日香歪着头想， 不算，从身体里排出的东西就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。 那粪便呢？还没排出还在身体里的那些？ 明日香皱起眉头， 我还在吃饭。 这样吧，假设受伤流血了，从哪儿到哪儿是人的一部分，从哪儿开始不算？ 明日香闻言没有作声，他求助似的看向东树。 这个答案何来先生你知道吗？ 不是我知道，是这里写了。在这里，此时所谓的人受其智力的影响，包含着不能保持数学式连续性的部分。怎么样，明白意思吗？ 完全不明白。 明日香撅起嘴， 刚才说了，不能预测未来如何，就意味着数学上不连续。比如说现在，我这样拿着叉子。 何赖拿起叉子。 啊，叉子如果在桌面上，就不会有任何变化。可我这样拿着，接下来的一瞬间会怎么样，谁也不能预测，对吧？ 明日香点头，随即又惊呼了一声，瞪圆了眼珠。 啊，那么那把叉子也成了人的一部分？ 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。 啊，那很奇怪啊。那么说碰到身体的东西就全部成了人的一部分，空气也包括在内。从间接角度看，人可以说接触到了所有东西。 哼，小姑娘真聪明啊。就是那样，我也卡在了这个地方。对这一点这里也有说明。刚才我用了接下来的一瞬间的说法，这很重要。这把叉子是金属的，很硬，但你想象它是橡皮一样柔软的东西。假定我挥动这把橡皮叉子，叉子会随我的意念动吗？ 明日香想了想， 然后答道： 不会。 为什么呀？ 它不是软绵绵的吗？即使挥动，我觉得它也会迟一点才动。 何赖放下叉子，打了个响指： 就是这个，它比我的意志要略迟一点，也就是说它没有随我的意志而动，这一部分就不会是人的部分，所以使用了接下来的一瞬间的说法。这里所说的瞬间是极短时间的意思，在物理上好像跟光速有关，这些太难，我不太懂。总之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可以用智力在极短时间里支配的部分就包含在人的定义里面，比如说身上穿的衣服之类就算人的一部分。 没错，东树不禁脱口而出，所以我们还穿着衣服，而消失的人则连衣服一起消失了。 假如衣服不是人的一部分，姑娘们可就以令人惊艳的方式出现了。 何赖笑眯眯地看着明日香： 切，随你怎么幻想，但像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的话又该怎么算？这椅子从哪儿到哪儿成了人的一部分？ 似乎是根据材质和接触方式不同，情况会不一样啊。再拿叉子举例，像这种又小又硬的东西就整个算人的一部分，但橡皮那样的东西只有手拿的那一部分算。 啊，所以汽车的座位只有坐过的那一块没了，方向盘的表面也只有手握的地方没了，便利店的购物栏也一样，那些地方在数学上被视为人的一部分了。 东树记得见过这个情景。 怎么样，清楚了吧？ 何赖把文件一扔： 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能懂得就这么点，剩下的都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。 那也很了不起了，要是我肯定读不下去。 也没什么，别看我现在这样啊，小的时候可是个科幻迷，还读过阿西莫夫呢。 啊，那可不适合你。 明日香嘴里这么说，还是投去佩服的目光。小风站起来，发出很大声响。 没劲，事到如今知道这些也已经毫无用处，还是逃不出这个世界。 大概吧，可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，只不过这回是已经先死了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如果惹你不舒服我就不说了。 我没什么，你请便。 小峰走出食堂。这天晚上东树难得的又能躺在被褥上，他睡在待客用的和室里，个人可按自己的喜好选择。除他以外，选用这个房间的只有成灾和户田。东树不知道小峰和何赖睡在哪里，女人们带着小宝宝选了另外一间合适。户田打起了鼾，东树总不能入睡，但也不是因为鼾声的干扰。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七点，平时应该已经睡着了，也许因为在恶劣环境下入睡的日子太多，有了柔软的被褥反倒使神经兴奋起来。成灾也没睡，他铺好被褥就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回来。东树爬出被窝，穿上衣服出了房间。客厅透出灯光，东树窥探了一眼，见成灾坐在沙发上喝威士忌。 睡不着吗？ 成灾有点吃惊地转过脸来： 啊，不是，有点事儿，想一个人想想。 那我在这里会打扰吗？ 不会，已经想好了，你也来一杯。 好，谢谢。 成灾从橱柜里取出一只巴卡拉水晶玻璃杯，放在东树面前，为他斟上酒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